多少漫长荆棘路，看过多少人间的世俗，暗尘听风雨，冷街落叶树，叹几番迷茫轮回路，走在当下路，憧憬前尘土，青春背后早薄情能哭，寂寞会恨时，心无敌归属，焚烧不羁让爱向天哭，天涯路漫漫，我心向脚步，多少次叹无助，仍然相信梦就在不远处。在当下路，憧憬前尘土，青春背后早薄情能哭，寂寞会恨时，心无敌归属，焚烧不羁让爱向天哭，天涯路心向何处，一路有我无悔的脚步，多少次叹无助，仍然相信梦就在不远处，天涯路我情归何处，燃烧青春抵抗风雨路，照亮我心梦途，千言万语向谁诉，向谁诉，千言万语向谁诉。